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01集，真假使者上。 于是福满居门口，赵普抓耳挠腮掏银子赔钱，欧阳少征和龙桥广帮他跟被破坏了门前石狮子或者直接剁碎了门板砍断了立柱的店家道歉。围观行人也意犹未尽地散去。这几天的谈资是有了，赵普这家打得太带劲儿了。包拯也点头，本来是被人算计的，没想到反将了一军，大获全胜不说，还长了志气。八王爷看着摸光了银子踹欧阳少征说没钱了的赵普，怎么看怎么顺眼。福满居的掌柜请众人进去吃饭，展昭往楼里走，就见白玉堂走在后面。展昭退后几步，伸手拽住小五的尾巴摸他毛，边看白玉堂，就见白玉堂看着随回鹘使节团一起回金庭馆驿的赤夜，若有所思。 怎么了？ 有些奇怪。 是奇怪，那小子明显没尽全力，打了几招看情况不妙就收手了，太油滑了。 赵普拿着阴猴请他吃的烤肉串，边啃边走过来点头。展昭看了看那个被回鹘侍卫抬着被赵普吓得尿了裤子的士哈迷， 那个使者的地位貌似根本没有赤夜高，甚至连那两个老头也比不上。 这个使团很可疑。 赵普在福满居门口大打出手，除了教训了一下回鹘那些使者之外，最主要的还是砍倒了石柱、石狮、屋檐、屋顶、门槛、门板，不计其数。不过幸好他是王爷，有的是银子，还有欧阳等人替他道歉，以免日后被有心人借题发挥。另外公孙拿出一个月俸禄帮他赔钱，赵普不肯，不过公孙执意要，说这次或多或少是因小四子而起，小四子也要交出一个月零花钱，算是惩罚他骂人。小四子捂着小荷包撅着嘴，赵普看着不忍心，就劝公孙： 哎呀，那么严格干什么呀？ 慈父多败儿。 赵普嘴角抽了抽，展昭悄悄往小四子的小荷包里塞了点零花钱，其实都怪他出那个什么馊主意。接收到众人鄙视的目光之后，展昭自我反省了一下，也有些纳闷： 我说什么了？不就一句找个红娘和顺其自然吗？ 白玉堂在一旁喝着酒，看着展昭边嚼块烤肉边琢磨的样子乐了，又往他眼前的盘子里放了两串烤串。 专心吃吧，别钻牛角尖了，这叫无妄之灾，谁叫你忘呢？ 福满居的上层被白玉堂包了，包大人觉得机会不错，这几天他也没空，于是准备吃饭的时候顺便探讨下案情。但是包大人想的挺好，等他扫了圈再做众人后只能打退堂鼓。白玉堂用筷子挑出烤肉里的青椒香菇什么，展昭皱着眉又给他夹回去，说不能挑食什么的。阴侯和天尊正在研究牛肉嫩点还是羊肉嫩点哪个比较塞牙的问题。赵普给小四子送了块肥肥的烤肉准备塞到儿子嘴里，公孙赶紧抢过来塞回给赵普，挑了块瘦的塞给小四子。小四子嚼着说塞牙，萧良赶忙给他递牙签，还给他加了一筷子烤鱼。小四子笑眯眯给萧良往嘴里塞烤肉，吃的萧良眉开眼笑。林业火皱着眉头将烤肉都推出去，说油大，吃了要上火要长痘。邹良嘴上损了他两句，不过拿着杯凉茶帮他涮掉了肉上的油。龙桥广絮絮叨叨讲着烤肉的种类，欧阳少征闷头吃饭，顺便看楼下有没有什么身材好的美人经过。庞太师抓着八王爷 将今天抱香香的时候被香香的小脚踹了一脚，好有力气。庞玉和包岩抢一块烤肉，最后决定一人一半，就连小五都抱着一大块牛肉幸福地啃着。包大人识相地低头吃饭，他还是别汤里浑水了。众人吃得差不多了，斗得也差不多了，终于是想起正经事儿来了。 回鹘人这次有些奇怪， 如果赤哈米真的是天天来闹事，那么今天碰到我和小四子应该算是巧合吧，我们也是临时决定来吃烤肉的。 可他似乎又有些针对你俩的意思，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赤哈米很反常，你们不觉得吗？ 八王爷皱着眉头，众人抬头看八王爷。 王爷看出什么不妥？ 那个赤哈米我以前见过，就在去年的一次宴会上。那次太师与包相都不在，他是作为国使来送回鹘可汗的书信的。其实回鹘与我国关系比大辽西夏好得多了，而且这个赤哈米吧，人很油滑，胆子也很小，你们刚才也看见他被吓成什么样子了。这么胆小又圆滑的一个人，会每天在酒楼捣乱？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的确是有些奇怪。 他以前也这样脾气暴躁吗？ 这赤哈迷非但不暴躁，还很谄媚，跟嘴里抹了油似的，对谁都客客气气的。 性格突变？ 大概病了吧。 小四子好容易咽下嘴里源源不断被塞进来的食物，抽空插了一嘴。 哪里看得出他生病了？我觉得他身体不错呀。 那他为什么嘴和眼睛一直抽啊抽？ 脸和嘴一直抽？ 舅舅和那个谁谁谁打架的时候，他就一直做鬼脸，好奇怪。 做鬼脸？ 白玉堂皱了皱眉。众人都想到，刚才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赤叶和赵普身上，倒是真没去关注那个赤哈迷。 回鹘使者进开封城几天了？ 应该没几天吧，三四天最多了。因为这次公主是提前降生的，所以各路使者都是急匆匆赶来的。 三四天呀，那会不会赤哈迷在给我们暗示？ 暗示？ 如果他今天碰到的不是我和小四子，而是一直骚扰开封府的百姓，迟早会惊动开封府的吧。 于是他是想让人把他抓进开封府去。 虽然那几个老头表面上对赤哈迷挺恭敬的，但似乎并非出于真心，而赤叶更是全程连看都没有看赤哈迷一眼。 赤哈迷明知道小四子是小王爷还要骂他，这一点更奇怪。 哎呀，我们觉得他是在找茬挑衅，会不会他其实是在求救啊？ 王爷，可否帮忙？ 自然可以。 于是包拯让八王爷派府上的家将拿着请帖到金庭馆驿去下帖，请众位史官今晚先到八王府饮宴，顺便交代众人一些入宫的礼仪，以及告知这次庆典的流程。这理由足够冠冕堂皇，于是八王爷立刻派人去办。庞太师多长了个心眼儿，让传话的人加一句，就说今晚饮宴必须到，如果不到，那么明天将没有面圣的资格。 展会。 包拯刚想跟展昭说些什么，展昭点点头。 我明白大人，一会儿我就出城去找找。 包拯满意点头。吃过了饭，展昭拽着白玉堂就出门了，不过没走出几步回头一看，身后跟着一大串儿。公孙和赵普一人一边牵着小四子的手，萧良插不进去，拉不到锦儿，跟在后面直着急。幸好小四子牵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双手一合，让赵普抓着公孙的手，然后自己退到后边跟萧良手拉手走。公孙和赵普还没回过神来，等回过神对视了一眼，赶紧抽回手。公孙掏出帕子擦手，赵普直撇嘴： 老子手又不脏。 可是二和流氓会传染。 赵普嘴角直抽， 抱着胳膊生闷气。 这书呆之前还挺可爱的，这会儿又开始不可爱了。 包拯、八王爷和庞太师他们带着欧阳少征等人一起去八王府了，准备一会儿单独见一见赤哈弥。包岩和庞玉也顺道回开封继续消食。小四子拽着赵普和公孙带着两人去逛街，天尊和阴侯也不知道溜达到哪儿去了。终于到了城门口，展昭和白玉堂身边就剩下一个闲人，林业火。两人回头看了他一眼，林业火望天： 我刚才吃多了，需要走路消化下，不然会胖。 展昭颇为无语。这时走在前边的小五回头看两人，众人出了城门，门口官道的岔路众多，不知道该走哪一条。展昭依旧没方向感，大模大样往前走，白玉堂一把拽住他： 回湖肯定是西边来的，你往东边走得走到什么时候啊？ 展昭眯了眯眼。林业火打了个哈欠，伸手指了指西北边一条小路和一条大路： 西边来的通常都从这条大路走，小路的话能快点，不过比较难走些。 赤哈弥是赶时间进开封的，可能是走了小路。 白玉堂点头，众人就往小路走了。 早知道把哑巴也带出来了，还能溜溜他呢。 你不是和邹良死对头吗？什么时候那么好了？ 谁说那哑巴？我说的是我家哑巴。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